绝口不提没嫌弃。

是有八九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天老雨雨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好似在人间。庄主歌地 消失人海里面，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，再等一回，奢望流星会出现，愿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，被惊醒的眼泪说不出的想念，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，被惊醒的落叶淹没在 界。奢望流星会出现，愿如果真的实现，爱能不能永远？明天或许来不及变，但曾经走过的昨天越来越远。每天心双手的瞬间，爱撕成两边，被惊醒的眼泪，说不出的想念。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。都看着爱不见，整个宇宙都流眼泪。